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打个乐圈，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知县穷窟有绝招，不骑大马骑猪皋，趣闻传到京城内是世传至今美名飘。各位看官，临安城外300里有这么一个县叫阴谷县，这里头呢穷乡僻壤，土地荒旱严重，是个著名的穷县。县里边的父母官呢，向文正他可是个奇人，向文正父母早逝，留下他这根独苗跟着大伯向多金过日子。转眼间向文正到了启蒙年龄，得上私塾了。向家宗族的私塾啊，在这个县城边上，离家的村庄有段距离啊。孩子们读书呢就得骑毛驴来回，可是向多金的老婆吴氏啊，巴不得把这个向文正给赶出家门，好要独吞家产，怎么舍得花钱买头毛驴让向文正上学读书呢？于是啊，就哄骗向文正说家里头就一头毛驴，俩哥哥还是合骑着一头毛驴上学堂的呢，要不然呢你就骑着猪去吧。话本来是挤兑向文正的，可是小小年纪向文正呢就当了真了，去猪圈里啊还真就赶出一头大肥猪骑上去了，呵斥着这个大肥猪赶路。结果呢一读书还就考中了进士，10年之后他可成了县令了。这件事呢阴谷县人都知道，一时也传为了励志的美谈。可是谁想到今年向文正向大人又重操旧业骑上猪，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先去阴谷县官道上瞧瞧，您就明白了。报向大老爷。 何事禀报啊？ 为咱们的万岁采办民间奇珍的刘公公可到了阴谷道，可到了咱们县的官道，哈哈，这不是让我来特地给您通报。 刘公公来了， 哎， 那咱们躲一躲呗。 完了来不见面。 不是不是、那是个公公啊。 哦，那这样 啊， 听我的吩咐、啊、 好嘞， 咱们从衙役里边 啊 牵出一头猪，不是不是从衙役里牵一头猪啊， 啊 是这个从衙门里边哎牵出一头猪来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是怎么我们找人牵头大肥猪， 牵头大肥猪 哦， 扎上大红花 哦， 铺上大红毡子 啊， 我骑在猪背上，这有他人骑马，我骑着猪，知道吧？ 哦， 哎，一个人在前面牵着猪，一个人在后边赶着猪，咱们一队人迎接刘公公。 您不怕撞树上啊？ 哎，我还撞猪上 啊。好嘞，来来来来来来，回避回避回避啊！大人大人，骑猪出去、 哎、太可乐了，骑猪这玩意儿，他说骑猪太可乐了。哎，大哥 有点意思， 这 怎 么疯了吧？这人 这人有毛病， 不是那现在老爷怎么了？这是啊， 像原来听说过现在老爷骑猪，怎么能好多年？ 那不是他小时候事吗？让他那个什么给冤了吗？嫂子吗？ 对对呀、啊，怎么还骑猪啊？什么意思？这是 哎呦， 跟着看，跟着看 哟。 这是刘公公吗？哦，给下官向文正给您施礼了。 您就是本县的知县呀、 啊？啊，对，我就是本县的啊父母小官刘向文正。 不成体统。 您怎么了？您感冒了？ 这是哪儿啊？堂堂的朝廷命官。你出门不骑马不坐车，居然骑着猪，你骑着猪，你问那猪他乐意吗？ 猪也乐意让我骑、哎、 他这是不乐意了。 没有没有没有，这我得跟您禀明一下啊，我呀是想骑马，但是呢这阴谷县太穷了，我呢又刚上任不久，买不起骡马，也买不起轿，就只能以猪代步。再者说了，咱朝廷这律例上边也没说官员不能骑猪啊，是不是？这有这条吗、 嗯、 没有吧？ 那倒是没有， 还是的吗？所以说呀，我认为啊骑猪倒没有辱没官威，但是呢我们要是跟那个随从的一块走着来，哎，这官和民没有区别，那有辱官威了。 哎，刘公公刘公公，这个向大人说话呀所言极是，您看啊他骑着猪，但是这个猪呢并没有反抗啊、 哎、这不新鲜的、猪怎么反抗、啊、 这个猪呢 猪也没有料蹶子， 这他没有辱没咱们的官威嘛， 对对 对, 对、 啊、还是很顺从向大人的， 对 啊，说明他这个教子有方， 教子有方的话吗、 啊、训猪有方， 哎对 对, 对 啊，训猪有方啊，望大人见谅。 这地方也太穷了，这个地方、 哎呀，这个您不知道啊，这贫困小县呀、啊、是灾荒才过，他这个县令啊确实不好当，有苦衷啊，所以这个您多多的见谅了。 对对对，这个王知府他了解本县的情况、 哎、 我们这是据实以告，别绝无半句虚言呐、 啊。县令，也就是说你还是很喜欢小猪的是不是？ 对对对，我这个我觉得只有猪啊他才配骑，就是他才配让我骑啊，小猪配骑 了、啊、你说清楚一点 啊, 啊， 这个猪看着还挺壮实， 可壮了，这向大人这得多少斤呢？这个 猪我还不知道，要不那个你抱起来试一试，不是，我先抱抱你，然后再抱抱猪。 这你放下，这刘公公 差异嘛， 也得个一百来斤的。 对对对对对， 猪啊， 这猪要是把这条腿给烤了，估计是挺好吃吧？ 哎呀， 哎呦呦，大人，这万万不可，卑职啊，忙于政务。没有功夫养猪，实话跟您说吧，这猪啊不是我们衙门的，这猪啊是跟附近老百姓借的，哎，借完了您呢、啊、我们还得给还回去呢，我们还人一烤猪腿那成何体统，不像话了，以后卑职的官也没法做了，您说是不是？ 嗯， 哎，我刘公，哎，你看这个人太不会说话了， 我怎么不说？ 人刘公公啊， 这大老远的，你听你还有点感冒，这别人都巴结来不及，你倒好啊！ 我怎么了？ 这响应还骑猪，还哭穷，还借来的，这都馊主意。你看见没有？这刘公子生气了，知道吗？走了。我告诉你，以后你这升职啊无望了，本府也帮不了你了。 哎， 就这么着。 您别这么说 话。回见。 哎呀，这个向知县呢还真是主意葛啊，竟然想出这么一个招来对付钦差。钦差气走了，可是知县再骑猪的事情一时又传为了笑谈了。阴谷县贫穷的声音也不胫而走，那些买官卖官的人都不想到阴谷县任职。那向文正呢不愿意对上逢迎，也没有机会得到提拔，这一干可就在阴谷县干了整七年。向文正倒是安于现状，在他的治理之下，阴谷县政通人和，早就摆脱了贫困的境地。单说这一年，向文正忽然又接到皇上下旨召向文正进京朝见，这一下子向大人可就慌了，莫非这刘公公终于找到茬子参了他一本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您得接着往下听。 传向文正，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将微臣宣上殿来，请问您是有何国事议论呢？ 你就是向文正啊。 啊，对，下官向文正。 你好大胆子。 哎呦呵，哎呵，胆子小了也闹不到你这儿来 啊。这是你的猪啊？ 对 啊， 这是我的猪。 哎呀， 您是打算有什么呀国事与一个我小小的七品县令议论呢？ 朕呐是突发奇想。 干嘛呀？ 哎呀，知道你是骑猪啊代步。 对， 我就想到了，你说这个猪啊要作为咱们的代步工具，那得省多少事儿啊。啊，这大臣们都可以骑猪上朝啊。啊，而且啊，朕呢是非常喜欢小动物的，尤其是这个猪啊，你看它这个鼻子呀，它就长得呀讨人喜欢呀。啊，很和朕的这个鼻子很相似啊。 你没有这么糟个自个儿的。 我很喜欢呀、啊。哎呀，我这个人就很个性啊。朕呢、啊、就一想起这个，哎呀，这个猪是不是能够啊天天的围绕在朕的身边， 也不怎么样、 啊、就听见这个猪哼哼哼，朕就感觉心里狂喜。哇， 哎呀，你怎么了你？这个我跟您说呀、啊、那是这个当年啊我骑猪上学啊，那是为了读书 哦、 当了知县我骑猪干嘛呀？那是哭穷，防止刘公公向我索贿，那都是迫不得已。 哎，你这是谦虚啊。 您可不能如此啊。 哎，不不不不，这就是改良。哎，在这个朕在当朝的时候，一定要让其他的大臣看到咱们要有所改革啊。这个骑猪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哎、一人一头啊，一人一头啊，这个可以买一送一，买一送一。 那我、 啊、 我呢，我担任是，我的那您要养猪那就养吧，那我走了。 哎，对，等，你别走啊。 那个我说刘公公， 哎，刘公公， 你看朕一说骑猪的事儿，你就不也，我朕这个想法怎么样？ 万岁啊！ 哎， 好啊！ 你听听啊， 什么叫 好啊？ 好啊！ 嗯， 骑猪，他心影， 哦，就剩心影了、啊， 剩心影不行啊！ 他有意思，不是 有什么意思啊？ 您那个刘公公，您最好看个圣旨再说话好不好？ 万岁。 哎， 当初这向文正在阳谷县骑猪的时候， 咱们哪有阳谷县呀、啊、咱们叫阴谷县。 阴阳谷嘛。 嗯，是 在阴谷县骑猪之时颇受爱戴呀。 哦，是啊， 又节省开支， 你听听， 上行下效， 嗯， 必然是有好结果的。 哎呀，你看看啊，你看 这咱们还得听猪的啊， 听猪的笑话吗？ 咱们还得听刘公公所言极是啊，这很欣慰、哎、啊，这很欣慰。 怎么听怎么都别扭。 哎呀，这个刘公所言极是啊，朕更加坚定信心，一定要大臣齐诛啊，可行可行。嗯，这个文正啊。 不，这事儿 啊，朕任命你为礼部官员啊，这个齐猪的事儿你全权负责，去乡下采购一批猪啊，进行训练啊，你一定要人猪不分，猪人不分啊，这个一定要教大臣们如何齐猪，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 不是，这事不是刘公公，你看这事儿的 不要不识抬举。 啊，得得，好好好。我答应，我答应教会了文武大臣齐猪，您不要再哼哼了啊。 嗯， 那不要，您不要生气了。 嗯。 大家都齐好了猪，咱们出发了。 行行行行， 一、二、一。 我这猪老迈右腿， 不，我这猪还老迈左腿的。 那这呀，这个猪啊， 这阴阳猪、鸳鸯猪， 你别着急，别着急，慢慢的就行了，慢慢就行啊。你看我这猪就多好， 你这猪挺听话啊， 走的，哎，四平八稳。 他这猪行， 他这猪行， 行，他这哎，我说， 哎，猪怎么 回事？ 是鱼，不是鱼， 哎呀。 救命啊！救命啊！这猪拖着我往前跑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看热闹啊！ 看多悬呢！要不是卑职及时把您这头猪给刺死，您差点让猪给拖死了！您这，这多危险呢！这多危险呢！您这小腿都骨折了，就算伤愈了都得留下残疾呀、啊、无妨无妨，咱们打道回府啊。猪啊，我一定通过这次活动，这不是这次危险，吃一堑长一智，我得跟皇帝陛下说呀、啊、就说这个猪啊，这不宜教化啊，只能用来吃肉，不能用来当坐骑，为了顾及大臣们的身家性命啊，不能让皇上不能让文武大臣骑猪，所以我决定啊，还是让文武大臣呢 啊骑龟算了。 哎，事实胜于雄辩，看着走路一瘸一拐的向文正啊，皇上可是长叹一声，只得取消这项雄伟大业，派向文正回到阴谷县继续当他的县令。其实呢，这是向文正使的苦肉计，那一天他悄悄地在猪屁股上扎了一刀，猪怕疼啊，自然发狂乱跑，那根缰绳也是他绑在腿上的。此后向文正一直在阴谷县当了十几年的县令，后来病死在任上。他死后，当地老百姓感念他爱民如子，不惜骑猪自毁声誉，给他立了石像，那石像还是骑着一头威风凛凛的大石猪。正所谓骑猪非我意，怪人用巧计，心中有百姓是闹剧成美誉。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到底你在说什么？这时候你还想如何安慰我？我们错过了什么？说好的幸福再也回不去吗？我还记得你的好，明明很想说的好，很想抱紧不放 也许是你太过装作一点都不痛。穿过熟悉的街角，回忆总是与时间不停赛跑，我们都太过骄傲，有时忘了幸福是彼此依靠。你还牵着我的手，明明很想说 Don't go， 很想抱紧不放你的手，也许是你太过骄傲，想说 Don't go， 很想抱紧不放你的手，是你太过头太变了，叫说服眼泪让你走，明明很想说 Don't go， 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赌博一场多费心，沉迷赌博有原因，空虚无聊是关键，循循善诱盲导引。说起这个做人做事啊，无过于认真二字，但认真之外呢，又因为凡事都有个度的缘由，有时候因为过于沉迷，所以有了走火，所以有了走火入魔这么一说。各位看官，这样的心理在你我身边其实并不少见，甚至啊，咱们发散一下思维，能在社会上的很多事件里啊，都有所窥探。 老周， 老周， 老周， 老周， 哎，我哎，叫老周还不乐意了？你是我们家的管家，